资治通鉴卷第125宋纪七太祖文皇帝中之下元嘉24年春正月甲戌大赦，为突荆胡及山胡曹福浑等反。二月，征东将军武昌王提等讨平之，癸未，魏主如中山。魏师之克敦煌也，居渠木间，使人凿开府库，取金玉及宝器，因不复币，小民争入盗取之，有司所盗不获。至是木间所亲及守藏者告之，且言木间父子多蓄毒药，前杀人，前后以白鼠，况父姊妹皆学左道，有司所木间家得所逆物，魏主大怒，赐居渠昭已死，并诛其宗族，唯居渠族以先降得免。又有告木间有与故臣民交通谋反者。三月，魏主遣崔浩就地赐木间死，谥曰哀王。魏人徙定州丁陵3000家于平城。六月，为西征诸将扶风公处真等8人作盗墨军资及掳掠赃各1000万计，并斩之。初，上以货重物轻改铸4铢钱，民多捡凿古钱取铜盗铸，上换之。录尚书事江夏王义公建议，请以大钱1当2。又仆射和尚之意曰：夫全备之性，以孤货为本，是存交易，其假多铸，数少则必重，数多则误重，多少虽易，计用不殊。况复以1当2，徒从虚价者也。若今至遂行，富人之资自备，贫者弥增其困，俱非所以使之君医也。上足从义公义。秋8月已未，徐州刺史衡阳文王义季卒。义季自彭城王义康之贬，遂纵酒不事事，帝以书翘责，且戒之。义季由酣饮自若，以致成疾而终。为乐安宣王范卒。冬10月壬午，胡藩之子旦氏杀豫章太守桓龙之，聚郡反，欲奉前彭城王义康为主。前胶州刺史谭和之去官归，过豫章，击斩之。11月甲寅，封皇子浑为汝阴王。12月，为晋王伏罗卒。杨文德据嘉卢城，昭佑低羌，武都等5郡堤皆复之。25年春正月，为求池镇将皮豹子率诸军击之，文德兵败，弃城奔汉中。豹子收其妻子僚属军资及杨宝宗所上魏公主而还。初，宝宗将叛，公主劝之，或曰：奈何叛父母之国？公主曰：事成为一国之母，岂比小县公主哉？魏主赐之死。杨文德作诗首免官， 削掘土。二月癸卯，为主如定州，罢色为义者，遂如上党，主路线叛民2000余家，徙河西离石民5000余家于平城。闰月己酉，帝大搜于宣武场。初，刘湛祭诸，于秉之遂见宠任，累迁吏部尚书，世卿朝野。秉之无文学，性强极清浅，寄居选部，好购立宾客，且多纳货禄，士大夫皆恶之。秉之留令使二人宿于私宅，为有司所究，上薄其过，欲不问。仆射何尚之因及臣秉之之短曰：秉之见人有竹盘家驴，无不乞丐，选用不平，不可一二，交结朋党，构山是非，乱俗伤风，过于犯业，所少贼一事耳，纵不加罪，故宜出之。上欲以秉之为丹阳尹，上之曰：秉之倒罪负恩，仿复有引经赫赫之寿，乃更成其形式也。古人云：无赏无罚，虽尧舜不能为治。臣昔起犯业，亦具犯言，苟白于怀，九死不悔。历观古今，未有重过及笄，受获数百万，更得高官厚禄，如秉之者也。上乃免秉之官，以徐湛之为丹阳尹。彭城太守王玄谟上言：彭城要兼水陆，请以皇子抚临州市。下四月乙卯，以武陵王俊为安北将军、徐州刺史。五月甲戌，为以交趾公韩拔为善善王，镇善善，复益其民，比之郡县。当两大钱行之经时，公私不以为变，己卯罢之。六月丙寅，荆州刺史南乔王奕轩进位司空。辛酉，魏主如广德公。九八月甲子，封皇子玉为淮阳王。西域波越国取平城万里有余，遣使议魏，请与魏东西合击柔然。魏主许之，中外戒严。九月辛未，以尚书右仆射何尚之为左仆射，领军将军沈衍之为吏部尚书。丙戌，魏主如阴山。魏成周公万度归及燕齐，大破之。燕齐王鸠师卑挪本丘辞，魏主召唐和与前部王车尹洛率所部兵会杜归讨西域，和睡降柳驴等六城，引共击波居罗城，拔之。冬十月辛丑，为弘农昭王西金族，子他关袭。魏主曰：今关西之败，罪固当死，朕以今左命先朝，复其决意，使得中天年，君臣之分亦足矣。乃将他官爵为公。癸亥，魏大赦。十二月，魏万度归自燕齐西讨丘辞，留唐河镇燕齐。柳驴戍主以直家谋叛， 和击斩之。由是诸胡咸服，西域复平。魏太子朝于行宫，遂从伐柔然，至受降城，不见柔然，因积粮于城内，致戍而还。26年春正月戊辰朔，魏主享群臣于漠南，贾诩复伐柔然。高梁王挪处东道，略阳王结而处西道，魏主与太子出卓爷山，行数千里。柔然处罗可汗恐惧远遁。2月己亥，上如丹徒，夜精灵。3月丁巳，大赦。牧诸州乐夷者数千家，以食京口。庚寅，魏主还平城。夏5月壬午，帝还建康。庚寅，魏主如阴山。帝欲经略中原，群臣整献策以迎合取宠。彭城太守王玄谟尤好进言，帝谓侍臣曰：“管玄谟所臣，令人有封狼居虚意。”御史中丞袁书言于上曰：“陛下今当席卷赵魏，检御代宗，臣逢千载之会，愿上封禅书。”上曰：“书丹之曾孙也。”秋7月辛未，以广陵王旦为雍州刺史。上以襄阳外接关河，欲广其资历，乃罢江州军府，文武西配雍州。襄州入台租税，西抵襄阳。9月，魏主伐柔然，高梁王挪处东道，略阳王结而处中道。柔然处罗可汗袭国内精兵，围挪数十重，挪绝欠坚守，处罗硕挑战，则为挪所败。以挪众少而坚，以大军将至，解围夜去。挪引兵追之，9日9夜，处罗亦惧，弃辎重于穹隆岭远遁。挪收其辎重，引军还，与魏主会于广泽。略阳王结而守柔然民处凡100余万，自是柔然衰弱，秉计不敢犯魏塞。冬12月戊申，魏主还平城。缅北诸山蛮寇雍州，建威将军沈庆之率后军中兵参军柳元景、随郡太守宗阙等20000人讨之，八道俱进。先是诸将讨蛮者，皆迎于山下以破之。蛮得据山发矢石以击，官军多不利。庆之曰：“去遂蛮田大忍，击鼓重言，不可与之旷日相守也。不若出其不意，冲其腹心，破之必矣。”乃命诸军斩木登山，鼓噪而前，群蛮震恐，因其恐而击之，所向奔溃。27年春正月已酉，魏主如洛阳。沈庆之自冬至春，屡破雍州蛮，因蛮所据谷以充军食，前后斩首3000级，虏28000余口，降者25000余户。幸诸山大阳蛮平险筑城，守御甚固。庆之击之， 命诸军连营于山中，开门相通，各穿池于营内，朝夕不外及。请之，丰甚。满前兵夜来烧营，诸军以池水卧火，多出弓弩加射之，蛮兵散走。蛮所据险固不可攻，庆之乃至六数以守之。久之，蛮食尽，稍稍请降，西迁于建康以为营户。魏主将入寇，二月甲午大猎于梁川，帝闻之，斥淮泗诸郡，若魏寇小至，则各坚守；大至，则拔民归寿阳。边戍真厚不明，辛亥，魏主自将部骑100,000掩至。南顿太守郑坤、颍川太守郑道隐并弃城走。是时，豫州刺史南平王朔镇寿阳，前左军行参军陈宪行汝南郡事，守玄户，城中战士不满千人，魏主围之。三月，以军兴，减内外百官俸三分之一。魏人昼夜攻玄户，多座高楼临城以设之，使下如雨，城中富户已及，使大沟于冲车之端以千楼叠，坏其南城。陈县内设女墙，外立木栅以拒之。魏人田倩肉搏登城，显都立将士苦战，击师与城等，魏人乘师上城，短兵相接，显锐气愈奋，战士无不一当百，杀伤万计，城中死者亦过半。魏主前永昌王人将部骑万余，驱所掠六郡牲口北屯汝阳，使徐州刺史武陵王俊镇彭城。帝遣箭使命俊发迹，即三日粮袭之。俊发百里内马得1500匹，分为五军，遣参军刘太之率安北骑兵，行参军袁谦之、田曹行参军臧肇之、吉曹行参军尹定、武陵左常侍杜佑文、殿中将军程天作等将之，直趋汝阳。魏人围虑救兵自寿阳来，不备彭城。丁酉，太之等前进击之，杀3000余人，烧其辎重，魏人失散，诸牲口悉得东走。魏人真知太之等兵无计，复引兵击之。袁谦之先退，士卒惊乱，弃帐走。太之为魏人所杀，赵之溺死，天作为魏所擒。谦之、定、佑文及士卒免者900余人，马还者400匹。魏主攻玄户42日，帝遣南平内史臧质亦寿阳，与安蛮司马刘康祖共将兵救玄户。魏主遣殿中尚书任成功、启地真将兵逆拒之，质等击斩启地真。康祖道西之从兄也。夏四月，魏主引兵还，癸卯至平城。仁子，安北将军武陵王俊将号镇军将军，袁谦之伏诛，尹定、杜佑文赴上方， 以陈宪为龙骧将军，汝南新蔡二郡太守。魏主谓帝书曰：前葛吴反逆，煽动关陇，彼副使人救而诱之，丈夫未以公使，妇人未以还串，是曹正欲绝狂取路，其有远乡服从之理，为大丈夫何不自来取之，而以祸诱我边民，穆王者复除七年，是赏奸也。我今来此土所得多少，孰与彼前后得我民也？彼若欲存刘氏血食者，当各江以北疏之，设守南渡，当是江南使彼居之，不然可善斥方阵刺史守宰，言公仗之据。来秋当往取扬州，大事已至，终不相纵。彼往日北通如如，西结赫连居渠突遇浑，东连冯弘高黎，凡此数国我皆灭之，以此而观，彼岂能独立？如如吴提突贺真皆已死，我今北征，先除有足之寇，彼若不从命，来求当父王取之，以彼无足，故不先逃耳。我往之日，彼作何计？为绝欠自守，为助援以自仗也。我当显然往取扬州，不若彼一行怯步也。彼来真谍，我以擒之，复纵还，其人目所觐见，委屈善问之。彼遣使裴方明取求迟，既得之，及其勇功，己不能容，有臣如此，尚杀之，乌德与我教也？彼非我敌也，彼常欲与我一交战，我亦不吃，复费苻坚，何时与彼交战？昼则浅计围绕，夜则离彼百里外宿，吾人正有着营计，彼牧人以来不过行五十里，天已明矣，彼牧人之手岂得不为我有哉？彼公时旧臣虽劳，犹有志策，知今已杀尽，岂非天资我也？取彼亦不需我兵刃，此有善咒婆罗门，当时鬼父以来耳。侍中左卫将军江战遣吏部尚书，战姓公廉，与仆射徐战之并为主上所宠信，时称江徐。魏司徒崔浩自恃才略，及魏主所宠任，专制朝权，常见既定相幽兵五州之士数十人，皆起家为郡守。太子晃曰：先征之人亦州郡之选也，在职已久，勤劳未达，宜先补郡县，以新征者代为郎吏，且守令治民，宜得更事者，好固正而遣之。中书侍郎领著作郎高允闻之，谓东宫博士管田曰：崔公岂不免乎？苟遂其非而教圣于上，将何以堪之？魏主以号兼秘书事，时与高允等共撰国记，曰：勿从实录。著作令史敏战西标，性巧佞，为号所宠信，号常注意及论语诗书， 战标上书言：“马正王甲不如号之精微，岂收境内诸书班号所著，领天下习也。”并求敕号著礼传，领后生得官正义。好意见战标有著述才，战标又劝号刊所传国史于时，以章执笔。高允闻之，谓著作郎宗亲曰：“战标所营分寸之间，恐为摧门万世之祸，无徒亦无教类矣。好敬用战标意，刊时立于交潭东，方百步，用功300万。好书未知先事，事皆详实，列于渠路，往来见者咸以为言，北人无不愤恚，相与赠号于地，以为曝阳国恶。帝大怒，时有司按号及秘书郎吏等罪状。”初，辽东宫翟黑子有宠于帝，奉使兵州，授布千匹。是觉黑子谋于高允曰：“主上问我，当以实告，为当会之。”允曰：“公唯握宠臣，有罪守时，数或见缘，不可重为欺王也。”中书侍郎崔览、公孙志曰：“若守时，罪不可测，不如会之。”黑子怨允曰：“君奈何诱人就死地？汝见地不以实对。”帝怒，杀之。帝使允受太子京。即崔浩被收，太子赵允至东宫，因留宿。明旦，与俱入朝，至宫门，谓允曰：“入见至尊，吾自导清，妥至尊有问，但依无语。”允曰：“为何等事也？”太子曰：“入自知之。”太子见帝言：“高允小心慎密，且微贱，至由崔浩，请赦其死。”帝召允问曰：“国书解号所为乎？”对曰：“太祖记前著作郎邓渊所为，先帝记及今记，臣与号共为之。然号所领事多，总裁而已。至于著述，臣多于号。”帝怒曰：“允罪甚于号，何以得生？”太子惧曰：“天威严重，允小臣迷乱失次耳。臣相问，皆允号所为。”帝问允：“信如东宫所言乎？”对曰：“臣罪当灭族，不敢虚妄。殿下以臣侍讲日久，哀臣欲盖其生耳。时不问臣，臣亦无此言，不敢迷乱。”帝故太子曰：“直哉，此人情所难，而允能为之，临死不易辞，信也。为臣不欺君，真也。宜特除其罪以惊之。”遂赦之。于是召号前，临节之，号惶惑不能对。允世事深明，皆有条理。帝命允为召，朱浩及辽蜀宗亲段成根等，下至同吏凡128人，皆以五族。允迟疑不为，帝频使催切，允起更一见，然后为召。帝引使前，允曰：“号之所作，若更有余信，非臣敢知。 若只以触犯，罪不至死。帝怒，命武士执允，太子为之拜请。帝一解，乃曰：吾斯人当有数千口死矣。六月己亥，赵诸和卿崔氏与号同宗者吴远晋，即号殷家范阳卢氏。太原郭氏、河东柳氏并移其族，余皆止诸其身。直号至建内，送城南，卫士数十人搜其上，呼声嗷嗷，闻于行路。宗亲临行叹曰：高允其待圣乎？他日，太子让允曰：人亦当知机，吾欲卫青突死，即开端绪，而卿终不从，激怒帝如此，每念之，使人心悸。允曰：夫使者，所以记人主善恶，为将来劝诫，故人主有所畏忌，慎其举措。崔浩辜负圣恩，以私欲莫其廉洁，爱憎必其公职，此浩之责也。至于书朝廷起居，言国家得失，此为使之大体，未为多为。臣与浩实同其事，此生荣辱亦无读书。承贺殿下再造之词，唯心苟免，非臣所愿也。太子动容称叹。允退，谓人曰：我不奉东宫指导者，恐负翟黑子故也。初，冀州刺史崔泽、武城南崔摩与号同宗而别族，号常轻侮之，由是不睦。即号诸二家独得免，则敞之子也。辛丑，魏主北巡阴山，魏主祭诸崔浩而毁之，毁北部尚书李孝伯病笃，或传已卒。魏主道之曰：李宣城可惜。继而曰：朕失言，崔司徒可惜，李宣城可哀。孝伯顺治从父弟也，自号之诸，军国谋议皆出孝伯，宠眷亚于号。初，车师大帅车一洛侍服于魏，魏拜一洛平西将军，封前部王。一洛将入朝，居取吴会断其路，一洛屡与吴会战，破之。吴会卒，帝安州夺其子钱寿兵。一洛遣人税钱寿，钱寿遂率其民五百余家奔魏。一洛又税李宝弟亲等五十余人下之，接送于魏。一洛袭击燕齐，留其子歇守城，居取安州，引柔然兵见道袭之，攻拔其城。歇走救一洛，共收于众，保燕齐镇。前使尚书于魏主言，为居渠氏所攻，首尾八年，百姓饥穷，无以自存。臣今弃国出奔，得免者仅三分之一，以至燕齐东境，岂垂朕旧？魏主召开燕齐仓以镇之。突遇浑王穆立言为魏所逼，上表求入保越西，上许之。穆立言竟不至。上欲伐魏，丹阳尹徐战之、吏部尚书江战、彭城太守王玄谟等 并劝之。左军将军刘康祖以为岁月已晚，请待明年。上曰：北方苦虏虐政，意图并起，顿兵一周，举相议之心不可。太子步兵校尉沈庆之谏曰：我不比计，其势不敌。谭道济再行无功，道彦之失利而返。今料王玄谟等位于两将，六军之胜不过往时，恐重辱王师。上曰：王师在屈，别自有由。道济仰寇自资，彦之中途急动，鲁所侍者为马，仅下水浩瀚，河道流通，泛舟北下，敲鳌必走，华台小树亦可复拔，克此二城，管谷吊民，虎牢洛阳自然不顾，必及东出，城守相接，鲁马过河，即成秦也。庆之又故臣不可，上使徐湛之将战难之。庆之曰：治国譬如治家，耕当问奴，织当访婢。陛下今欲伐国，而与白面书生被谋之，是何由计？上大笑。太子少及护军将军萧思化意见，上皆不从。魏主闻上将北伐，复与尚书曰：彼此和好日久，而彼至无厌，诱我边民，今春南巡，辽行我民，屈之便还。今闻彼欲自来，设能至中山及桑干川，随意而行，来意不迎，去意不送。若厌其屈于者，可来平城居，我亦往扬州，相与异地。彼年已五十，未尝出户，遂自立而来，如三岁婴儿。与我先辈生长马上者，果如何哉？更无余物，可以相与。今送烈马十二匹，并毡药等物。彼来道远，马力不足，可乘。或不服水土，药可自疗也。秋七月庚午，诏曰：鲁晋虽摧挫，受心米格，必得何硕、秦雍、华容表书，归宿困急，岂望随整？秦相纠结以后王师。瑞瑞亦遣见使远书呈款，视为犄角，经略之会实在滋日。可遣宁朔将军王玄谟率太子步兵校尉沈庆之镇军资义参军申坦水军入河，受都于清冀二州刺史萧斌，太子左卫帅臧质、萧纪将军王方回敬造许洛、徐尹二州刺史武陵王俊、豫州刺史南平王朔各勒索部，东西齐举。梁南北秦三州刺史刘秀之镇荡千垄，太尉江夏王义公初次彭城，为众军节度。坦忠之曾孙也。是时军旅大起，王公非主及朝士牧守，下至富民各献金帛杂物以助国用，又以兵力不足，西发清冀、徐豫、二兖六州三五民丁，遣使暂行，伏到十日庄束，元江五郡及广陵、元淮三郡及盱眙， 右目中外有马步众议武力之事应科者，皆假后上，有司右奏军用不充。杨南徐兖江四州富民，家资满500,000，僧尼满200,000，丙四分借一，世息即还。建武司马申元吉引兵取敲敖，乙亥，为济州刺史王买德弃城走。萧斌遣将军崔猛攻乐安，为青州刺史张怀之亦弃城走。斌与沈庆之留守敲敖，使王玄谟进为华台。雍州刺史隋王旦遣中兵参军柳元景、镇威将军尹贤祖、奋武将军曾方平、建武将军薛安都、略阳太守庞法启将兵出红农，后军外兵参军庞继明年70余，自以关中豪幼请入长安昭和一下，但许之。乃自资谷入卢氏，卢氏民赵南纳之。季明遂又说市民，应之者甚众。安都等因之，自熊耳山出。元景引兵既进，豫州刺史南平王朔遣中兵参军胡胜之出汝南，梁坦出上蔡向长社，为荆州刺史卢爽镇长社，弃城走。爽鬼之子也。闯主王阳儿即为豫州刺史蒲兰破之，蒲兰奔虎牢。朔又遣安蛮司马刘康祖将兵助坦，进逼虎牢。为群臣初闻有宋师，言于魏主，请遣兵救元和古伯。魏主曰：“马今未肥，天时尚热，速出必无功。若兵来不止，且还阴山避之。国人本着羊皮裤，何用棉帛？展至10月，吾无忧矣。”9月辛卯，魏主引兵南救华台，命太子晃屯漠南以备柔然。吴王宇守平城。庚子，魏发州郡兵50,000分给诸军。王玄谟势众甚盛，气械精严，而玄谟贪鄙好杀。初为华台，城中多茅屋，众请以火箭烧之。玄谟曰：“彼无才也，何惧烧之？”城中即撤屋学处，使河洛之民竟出租谷操兵来赴者日以千数。玄谟不及其长帅，而以配私逆，家父不匹，则大离800。由是众心失望，攻城数月不下。闻魏救将至，众请发车为营，玄谟不从。冬10月癸亥，魏主至方头，使关内侯带人陆贞夜与数人范围潜入华台，抚慰城中。且登城是玄谟营曲折环抱，以丑魏主渡河，众号100,000，皮鼓之声震动天地。玄谟惧退走，魏人追击之，死者万余人，麾下散亡掠尽。魏弃军资器械山积。先是，玄谟遣钟离太守袁护之以白葛为前锋，据实际在华台西南120里， 护之闻魏兵将至，持书劝玄魔急攻，曰：昔武皇攻广固，死没者甚众，况今世迫于攘日，岂得计示众伤疲？愿以屠城为急。玄魔不从，即玄魔败退，不暇报护之。魏人以所得玄魔战舰，连以铁索三重断河，以绝护之环路。河水迅急，护之中流而下，每至铁索，以长科斧断之，魏不能进，为师一葛，于解完备而返。萧斌遣沈庆之将五千人救玄魔。庆之曰：玄魔示众疲劳，寇虏已逼，得数万人乃可进，小军轻往无益也。斌故遣之，会玄魔遁还，斌将斩之。庆之故谏曰：必离威震天下，控弦百万，岂玄魔所能当？且杀战将以自若，非良计也。斌乃止。斌欲固守敲敖，庆之曰：今轻骑虚弱，而坐守穷城，若鲁众东过，轻动非国家有也。敲敖孤绝，复作朱修之华台耳。会赵使至，不听斌等退师，斌复召诸将议之，并未遗留。庆之曰：捆外之事，将军得以专之，赵从远来，不知世事，节下有一范增不能用，空亦何失？斌及作者并笑曰：沈公乃更学问。庆之厉声曰：众人虽知古今，不如下官耳学也。斌乃使王玄谟戍敲敖，深坦袁护之据青口，自率诸军还历城。闰月，庞伐齐等诸军入卢氏，斩县令李丰，以赵南为卢氏令，使率其众为向导。柳元景自百丈崖从诸军于卢氏，伐齐等进攻弘农，新魏拔之。秦魏弘农太守李出古拔，虚安都刘屯弘农，丙戌，庞伐齐进向潼关。魏主命诸将分道并进。永昌王仁自洛阳去寿阳，尚书长孙贞驱马头，楚王建驱钟离，高梁王挪自青州取下邳，魏主自东平取邹山。十一月辛卯，魏主至邹山，鲁郡太守崔耶立为魏所擒。魏主见秦始皇时刻，使人排而扑之，以太牢辞孔子。楚王建自清西进，屯萧城。布尼公自清东进，屯刘城。武陵王俊遣参军马文恭将兵向萧城。江夏王义公遣君主姬玄敬将兵向刘城，文公为魏所败。布尼公遇玄敬，引兵驱包桥，欲渡清溪，沛县民烧包桥，夜于林中击鼓，魏以为宋兵大至，争渡包水，溺死者殆半。诏以柳元景为弘农太守。元景使虚安都尹贤祖先引兵救庞伐齐等于陕，元景于后都租。 陕城险固，诸军攻之不拔。为洛州刺史张氏连提率众二万渡淆救陕，安都等与战于城南，魏人纵突骑，诸军不能敌。安都怒，托兜谋解铠，唯着将纳两当山，马亦去聚庄，嗔目横矛，单骑突阵，所向无前。魏人加射不能中，如是硕肆，杀伤不可胜数。会日暮，别将鲁元宝引兵自函谷关至，魏兵乃退。元景遣军父柳元护将部骑二千救安都等，夜至，魏人不知之。明日，安都等阵于城西南。曾方平谓安都曰：“今情敌在前，坚城在后，事无取死之日。卿若不进，我当斩卿；我若不进，卿当斩我也。”安都曰：“善，卿言是也。”遂合战。元护引兵自南门鼓噪直出，旌旗甚盛，魏众惊骇。安都挺身奋击，流血凝肘，矛折一支更入，诸军齐奋。自旦至日昃，魏众大溃，斩张氏连提及将卒三千余级，其余负何欠死者甚众，生降二千余人。明日，元景至，让降者曰：“汝辈本中国民，今魏鲁尽力，力屈乃降，何也？”皆曰：“鲁屈民使战，后出者灭族，以计促步，未战先死，此将军所亲见也。”诸将欲尽杀之。元景曰：“今王其北止，当使人生先路，尽视而遣之，皆称万岁而去。”甲午，克陕城。庞伐齐等进攻潼关，为戍主娄须弃城走，伐齐等拒之。关中豪杰所在风起，及四山羌胡皆来送款。上以王玄谟败退，魏兵深入，柳元景等不宜独进，皆召还。元景使薛安都断后，引兵归襄阳，诏以元景为襄阳太守。为永昌王人攻玄户项城，拔之，帝恐魏兵至寿阳，召刘康祖使还。癸卯，人将八万骑追及康祖于玉武，康祖有众八千人，军父胡胜之欲依山险践行取至，康祖怒曰：“临河求敌，遂无所见，幸其自送，奈何避之？”乃劫车营而进，下令军中曰：“故望者斩首，转步者斩足。”魏人四面攻之，将士皆殊死战。自旦至播，杀魏兵万余人，流血莫怀。康祖身披石疮，意气弥厉。魏分其众为三，且休且战。会日暮风急，魏以祭覆草烧军营，康祖随补其缺。有刘使灌康祖井，坠马死，余众不能战，遂溃，魏人掩杀殆尽。南平王朔使左军行参军王罗汉以三百人戍玉武，魏兵至，众欲以碑林以自固， 罗汉以受命居此，不去。魏人攻而擒之，索其颈，使三郎将掌之。罗汉夜断三郎将手，报索亡奔盱眙。魏永昌王仁进逼寿阳，焚掠码头、钟离，南平王朔应城固守。魏兵在萧城取彭城十余里，彭城兵虽多而食少。太尉江夏王义公欲弃彭城南归，安北中兵参军沈庆之以为历城兵少食多，欲为韩乡车阵，以精兵为外役，奉二王及妃女直趋历城，分兵配护军萧思化，使留守彭城。太尉长史何煦欲席卷奔豫州，自海道还京师。义公去意已判，为二役迷日未决。安北长史沛郡太守张畅曰：若历城豫州有可治之理，下官敢不高赞。今城中乏食，百姓鲜有走至，但以官窘严固，欲去莫从耳。一旦动足，则各自逃散，欲至所在，何有可得？今军食虽寡，朝夕犹未窘庆，岂有舍万安之术而救危亡之道？若此计必行，下官请以警血乌公马蹄。武陵王俊谓义公曰：阿父既为总统，去留非所敢甘，道民忝为城主而伪朕奔逃，实无颜复奉朝廷，必与此城共其存没，张长史言不可易也。义公乃止。仁子，魏主至彭城，立毡屋于戏马台以望城中。马文公之败也，对主蒯应莫于魏。魏主遣应至小市门求酒及甘蔗，武陵王俊与之，仍旧求妥妥。明日，魏主使尚书李孝伯至南门，向义公雕求，向俊妥妥及罗，且曰：魏主志意安北，可暂出见我。我亦不攻此城，何谓苦劳将士，备守如此？郡使张畅开门出见之曰：安北志意未主，常持面邪，但以人臣无境外之交，恨不暂息。备守乃边镇之常，越以使之，则劳而无怨耳。魏主求甘菊及借薄具，皆与之。复想毡及九种盐壶尺，又借乐器。义公应之曰：受任荣行，不及乐具。孝伯问畅：何谓匆匆闭门绝桥？畅曰：二王以魏主营垒未立，将士疲劳，此精甲十万，恐清香灵剑，故必成耳。待休息试马，然后共至战场，刻日交戏。孝伯曰：宾有礼，主则责之。畅曰：昨见众宾至门，未为有礼。魏主使人来言曰：志意太尉安北，何不遣人来至我所，彼此之情虽不可尽，要须见我小大，知我老少，观我为人，若诸佐不可遣，亦可使同干来。畅以二王命对曰： 为主形状财力，久为来往所惧。李尚书亲自贤命，不患彼此不尽，故不复遣使。孝伯又曰：王玄谟亦常才耳，南国何意作如此任使，以致奔败？自入此境700余里，主人竟不能一相拒逆，邹山之险，君家所平，前锋使皆崔爷立遂藏入穴，诸将盗夜出之，魏主赐其余生，今从在此。畅曰：王玄谟南土偏将，不畏为才，但以之为前驱，大军未至，合兵向河，玄谟引夜还军，致戎马小乱耳。崔爷立献末，何损于国？魏主自以数十万众致意崔爷立，乃足言也。只入境700里无相拒者，此自太尉神算，镇军胜略，用兵有机，不可相与。孝伯曰：魏主当不为此城，自率众军直造孤部，难事若办，彭城不待为，若其不结，彭城亦非所需也。我今当难饮江湖，以聊渴耳。畅曰：去留之事，自是彼怀，若鲁马遂得印江，便为无负天道。先是童谣云：鲁马印江水，必离死卯年，故畅云然。畅音容雅丽，孝伯与左右皆叹息。孝伯亦辩善，且去。谓畅曰：长史身自爱，相去不武，恨不执手。畅曰：君善自爱，既当定有期，君若得还宋朝，今为相识之始。上其杨文德为辅国将军，引兵自汉中西入，摇动千垄。文德宗人杨高率阴平平武群堤拒之，文德击高斩之，阴平平武西平。梁南秦二州刺史刘秀之遣文德伐旦提堤，不克，直送荆州，使文德从祖兄头戍家庐。丁未，大赦。魏主攻彭城，不克。12月丙辰朔，引兵南下，使中书郎鲁秀出广陵，高梁王傩出山阳，永昌王仁出横江，所过无不残灭。常义皆望风奔溃。戊午，健康转延，即位，魏兵至淮上。上时辅国将军臧质将万人救彭城，至盱眙，魏主已过淮。致使冗从仆射胡崇之、激怒将军臧承之迎东山，建威将军毛希作据前浦，至营于城南。乙丑，为燕王谭攻崇之等，三营皆败没。至按兵不敢救。承之，道之孙，希作修之之兄子也。是夕，至军亦溃，至弃辎重器械，单将700人赴城。初，盱眙太守沈璞道官。王玄谟犹在华台，江淮无景，璞以郡当充要，乃擅长郡皇，积财谷，储史实，为城守之备。辽蜀皆非之， 朝廷亦以为过，即卫兵南向，守宰多弃城走，或劝仆移还建康。仆曰：鲁若以城小不顾，夫复何惧？若肉搏来攻，此乃无报国之秋，诸君封侯之日也，奈何去之？诸君常见数十万人聚于小城之下而不败者乎？昆阳合肥前世之名宴也。众心稍定，仆收集得2000精兵，曰：足矣。即臧质向城，众谓仆曰：鲁若不攻城，则无所示众；若其攻城，则城中只可容县吏耳，地狭人多，显不为患，且敌众我寡，人所共知。若以至众能退敌完成者，则全功不在我；若必罪归都，惠资周集，必更相柔见，正足为患，不若闭门勿受。仆叹曰：鲁必不能登城，敢为诸君保之。周集之计，故已久息。鲁之残害，古今未有，屠波之苦，众所共见。其中幸者，不过屈还北国做奴婢耳。彼虽乌合，宁不惮此也？所谓同舟而济，湖越一心者也。今兵多，则鲁退速，少则退缓。吾宁可欲专攻而留鲁乎？乃开门纳至，至见城中封石，大喜，众皆称万岁，因与仆共守。魏人之难寇也，不积粮用，唯以超略为资。即过淮，民多篡逆，超略无所得，人马饥乏，闻须已有积粟，欲以为北归之资，既破崇之等，一攻城不拔，即留其将韩云兴以数千人守盱眙，自率大众南向。由是盱眙得一晚守备。庚午，魏主至瓜埠，坏民卢舍，即伐伪为伐，声言欲渡江。健康震惧，民皆喝旦而立，人武内外戒严。丹阳统内近户发丁，王公以下子弟皆从役，命领军将军刘尊考等将兵分守金要，游罗上接于湖，下至蔡州，陈建列营，周亘将兵，自采石至于济阳600-700里，太子少出镇石头，总统水军，丹阳尹徐湛之守石头仓城，吏部尚书江湛兼领军，军事处置悉以委焉。上登石头城有忧色，谓江湛曰：北伐之际，同意者少，今日市民劳怨，不得无惭，以大夫之忧，愚之过也。又曰：谭道济若在，岂使胡马至此？上又登莫府山观望形势，苟魏主及王公守，许以封爵金帛。有牧人积野葛酒至空村中，欲以毒喂人，竟不能伤。魏主凿瓜埠山为盘道，于其上设毡屋。魏主不饮河南水，以沱沱赴河北水自随。想上沱沱名马，并求和请婚。上遣奉朝请田齐 想以真修益味，魏主得黄甘及淡汁，并大进灵酒，左右有附耳语者，以食中有毒，魏主不应，举手指天，以其孙是其曰：“吾远来至此，非欲为功名，实欲济好西民，永结姻缘。宋若能以女弃此孙，我以女弃武陵王，自今匹马不复南顾。”齐桓上召太子少及群臣议之，众并未已许。将战曰：“戎狄无亲，许之无益。”少怒，谓战曰：“今三王在恶，俱以苟直异义，声色甚厉。”作散，俱出。少使班建及左右排战，战击至江浦。少又言于上曰：“北伐败辱，数州沦破，独有斩将战徐战之，可以谢天下。”上曰：“北伐自是我意，将徐但不义耳。”由是太子与将徐不平，魏义竟不成婚。